锵锵三人行，徐老师今天请来一个我的同行，对，我要向他学习的同行，孙春龙，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首先得说祖国和人民感谢你。最近听说你们单位奖了你10000块钱，为什么？ 这个你都知道这么快。 对对对， 先这个事情，因为就是我们报道了这个楼烦的这个事情之后，现在引起的这种社会反响比较大。 嗯， 给我包括给我们杂志，包括给我们新华社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声誉。 嗯， 本来呢这种事情也是应该鼓励的，我们单位都非常鼓励这件事情。另外从那个政府层面来说，安监总局他也表示要感谢我们，要奖励我们。 嗯，但是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清清白白哈，可是这个事情整个的过程啊耐人寻味。你看这个瞭望，就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报道是这么样的重要？他不仅是个记者，他是一个举报者。你看这个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啊，楼烦被拖延的真相，就是说山西楼烦那个铁矿，那个矿渣山、废渣山一下子塌下来。现在我们知道国家公布的数字是45人死了45人，对吧？但是呢8月1号发生这个事儿，在好多天之内都是说11个人，而他的这个报道啊，他们在这个报道当中逐个村这个村委会都打电话核实这个死亡人数，所以他们弄出一个41人的死亡名单。然后这个他这个报道发出去了，上了网，这个稿子随即被删除。然后呢，就要不说咱这记者，我觉得也是身家性命啊，承受巨大的压力。他最后他就在博客上举报，最后还是总理批示，然后国家再成立专门这个。 谁删除了？ 这个看不见的黑手吧。你看看他这个报道当中就说的这个一些照片，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出一出哈。 对，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给我们带来，咱们导演先放一下这个他去现场采访。 啊，这个是那个当时给那个王军代省长写了一封信的举报信，我们给他寄了一个特快专递。 嗯，他给这个王军代省长的一封信，就是他作为这个记者呀。 对，我在博客上贴出之后，又给他打印出来，给他寄到他那里。 然后再看下一张。 对，这张照片是我在现场拍的，就是等于说是去那个调查指导组和调查指导组一块去现场之后拍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去现场，因为以前采访的时候是没办法进入这核心的位置。然后去我之后，你看那个土堆上有好多苹果，但是那天刚好看见一个月饼，我当时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就是那天刚好是中秋节之后，时间不长，就是他亲人要祭祀自己的亲人之后，只能在这个土堆之上，只能这样做一个祭祀。 咱们再看下一张。 对，这也是就是他的一个花圈，然后这下面就是埋的人，就是一个村子。 现在有没有可能还有在矿渣山里的这个遗体呢？ 现在他还等于说是目前搜救基本上结束，就是我发现他的报道是45个人。 这个呢？ 这个是就是我们调查指导组去的时候现场，当时去那个国务院调查指导组去现场的时候，他家属当时看到有那个反正是有领导来，来了一批人，然后就围到这个车， 然后这个 地上 拦路申诉啊。 对对，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但是暗访的时候，我只能在外面观看看里面，外面就全是用这个铁丝网把现场就封起来了，就我没办法进入。 临时搭的铁丝网。 临时搭的铁丝，就事故发生之后临时加了搭的铁丝网，然后我就没办法进入里面去。前面的照片都是我进到里面拍的，但是这个照片我是在外面拍的。 记者被铁丝网阻拦在外头。 铁丝网倒搭得快嘛。 然后你看这个啊，这个他这个瞭望东方周刊这篇报道发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人看着很难受。一位遇难者，你看一位遇难者家属被警方暴打，其手上的手铐印儿清晰可见。 为什么呢？ 这是这个家属呢，就是等于他是就是也打了警察，就是在事情事发之后他很激动，他发生冲突，然后去找这个矿上领导，然后和警察发生冲突。他们因为家属人很多，把几个警察打了，最后警察把他们抓进去。抓进去之后，就是据我得到的这种反应，就是抓进去之后也打他们，然后他们就受不了。这个家属他不愿意见我，就是他说他很害怕，就说不就是我之后我说我不拍你的面部，不暴露你的姓名，就是我只拍下你的手，就这样他才勉强答应。就还有一个家属，他我只能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我不想见记者，不敢见记者，这样一个心里感到那种很非常害怕。 你们当时为什么就觉得这个11个人的死亡数字有可疑？因为最近国家安监总局的开会，发言人就在这个会上，有记者就问到，就他这篇报道对这个国家安监总局了解这件事起了什么作用？这个新闻发言人就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是我们到9月17号 八月一号出的事儿，我们的国家安全总局说，我们到9月17号为止，我们收到的报上来的数字都是11个，就是所以他起去。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比国家安全总局还敏感？ 这是就是也是一个记者的这种就是职业敏感。当时我看到这个报道，就八月一号出事之后，就有报道出来，报道出来，当时就是说是怀疑就是8个、9个、10个这样的人，也报道各报道数字不一样，就我感觉8个、9个更接近于10个这个一个数字一个节点，我就有所怀疑，因为10个人， 10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死亡3个人和死亡10个人和死亡30个人以上，就是他处理的程度不一样，就是一般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这一个分类，就是每 10个算是重大事故， 30个人以上就特别重大事故， 嗯， 因为他你超过一个坎儿，他对你的处理的级别不一样，处理的轻重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哎会不会存在瞒报？因为一般接近这个数字节点的话，他可能就会这种。 11个好像已经超过了。 对，超过，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11个，就8月3号的时候他才是发现11个，8月3号还是4号的时候才公布了11个，开始只是公布了8个，就我发现可能有这种怀疑，我就查网上一些，我在一些论坛里面，包括百度那个百度吧里面，就发现有人说这个事情可能非常多，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就是得到这个确实说是有可能人数非常多，然后我马上给我们领导汇报之后说赶快去，一定要核实。 你什么时候去的？ 我去的时候已经到8月10几号了，就是我在此之前一直不停的关注，因为我也有所这个疑虑，就是我看着我想着我说再给等几天吧，说不定他把这数字马上会报出来。我一直在等着，但是我一直等了10几天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报，所以我更加坚定，我说他可能是要把这事情瞒下去。 他关注这个事后的时候，我们都在看球。 哦， 明白。那个时候正好是， 对。当时根据你的了解，你脑子里形成了个什么印象？对前方的情况？ 我前方可能，我想着他可能会对记者这种采访进行阻止，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志 们，他要瞒报的话，肯定被记者采访阻止。所以我就了解前方什么样子，我要去怎么把我了解到，一个是。他这个汽车到进县城的时候，他警察要上去查车，就是如果发现有外地的人，他可能会问你是不是记者。另外，你住宾馆的话，他可能会有外地的身份证，然后马上就有警察来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当然他们是为安全考虑，但是我觉得他们在为安全考虑。 你的意思说，发生一件重大事故以后，如果他在某些情况他隐瞒，他有一个大工程。很多部署，虽然参与这个部署的人并不一定知道这个事情的性质，铁丝网啊，警察什么，但是他这个部署是很大的一个部署来掩盖， 就是因为他可能都在来一块来参与这事情，就把这事情的激励能控制 级别之下。 所以当时那种情况的话，我只能说，我前期一个是我到县城的时候，我坐着班车去，到县城有几百米，我下车。我提前下车，现在我车到一到那个桥，我能看到过那个桥的时候，警察就上去查车了。然后我没住宾馆，我就在一个工地，就是也不是一个工地，就是刚建起了一栋楼，那个楼里面还没装修，就是我在那个一楼，他那窗户什么都没装，当时是一个装修的一个工人住的一个地方，里面全是装修材料。 这简直可以拍电影，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 采访一个省县的一个事故，用007的这个。 你没办法，就是如果现在回想起，如果我当时住宾馆的话，之前报道就出不来。我一住宾馆，马上一查，哎， 他先查你了， 派个专车遣送回太原。就是以之前有好多这种，我的一些同行就因为这样被送回去，所以说我就有这种心理。 他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啊，我们凤凰的记者上次来不也说嘛，也是山西发生了一起这个类似事件，去采访，然后他们的车不认路啊，碰见一警察，这警察就往那边就到了，结果他们那车呀在那山沟沟里转了一晚上。才发现那警察是往反道上指你呢，你知道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在报道当中啊，就看到这么一个细节啊，所以我说耐人寻味嘛，就是他这个地方啊，就等于是这个尖山铁矿， 对， 还是国有的这个铁矿，他不是采矿，那么这些废的这些矿石矿渣，它就堆成一个越来越高、无比巨大的一个山。而且这个情景非常瘆人呐、啊！你说这个村民呐、啊，他是从这个生死线上捞食啊，还真的赚钱。这村民都办了什么选矿场？靠什么？他们就在这个山里头捡这个矿石、矿渣。然后你知道，说是平常每天，可不是平常经常啊，也得砸死几个人的。就他那个大运矿石的那个车呀，下边有人吧，哗一下就往下倾倒啊！就平常经常就有砸死人的这样的事。 然后呢，我看这个细节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是谁观察到？就说突然间这个挖掘的、挖人的、救人的这个挖掘机吧，哎，他怎么突然转向了？好像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去挖，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就是当时到挖到十一个人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就比较迟缓，就救援比较迟缓。就是村民告诉我，就是马上就转向，这都在我因为我到现场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当时我只发现一台挖掘机，然后就离那个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他看着在修路，就是反正其实很小的地方，那块已经很平整了，他还在那块修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就是不是无意疏漏，而是有意的。 应该我是猜测是这样。 就说至少是令人怀疑吧， 怀疑 你令人怀疑吧，为什么村民会说？你都挖到这十一个人，你突然挪了地方挖了。 包括村民给我反映说，一个是，但我没有核实这件事，就是当时是挖到十个人的时候就转移了，在那块已经没人的地方又挖出来一个，就 哎呀，已经超过计划了，是吧？这是控制在十人以下嘛，他有一个有个指标了。 那么你说像这个，他当时的你人到现场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咱们都是从你的文字里知道那个样子，他是个什么状况？就埋的人可能会有多少？都是因为什么情况被埋的？ 就是埋的，就是村民里面，你可以发现他这个村子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就是外来人口比较多。为了外来人口多呢，就是好多人在这块去捡那个矿石，捡矿石，因为他按当时那个行情呢，就是一吨是200多块钱，他每天可以捡一吨，就是可以有200块钱的收入。这是这个利润呢，对他们这种吸引力肯定是非常大的，也优惠也非常大，因为他们这种生活压力也非常大，他们需要这种利润来维持他的生计，所以就吸引了好多人去在这一块捡矿石。开始的时候他村子里面的人捡，村子里面的人之后捡之后，他慢慢富起来之后，他们就抛弃这种方式，因为这种危险性特别大。为什么危险呢？就是山上特别高，100多米一个高山，他每次倒矿石的时候，那个车我去见了，那个车轮胎比我要高，就那个车每次可以装140吨，就每次那个车就从山顶哗哗哗140吨就下来了，石头就满山就滚，然后这刚一倒下，人马上就去抢啊，赶快去抢那个矿石啊。 那他们不知道下边有人吗？他们倒这么倒？ 这个肯定知道，但这种他人去捡这个矿石肯定是不允许的。这样做的， 严格说来， 严格来说， 这是在抢啊，偷国家的财产。 对， 这矿是国有的，只是他眼开眼闭就让你们怎么？ 当地还说就是奥运之前嘛，还清理了一回， 清理了好多。如果不是这个清理的话，可能数字非常大的一个。 但是关于这个死亡的这个有多少人，我还看到一种，就我觉得是有点文学性的说法，就是说呀。就有村民讲，就是他那个矿渣山呢，夜里漫山遍野的就星星点点，就捡矿石的打着灯，然后咵这个塌了之后，一马全黑了。 我去过山西，我知道他们有一种情况，他们煤矿出来啊，那个火车这个煤矿出来，它经过一个低的那个两边是山嘛，就农民就用这种东西在把它那个上面划平。就是它在上面横着，这个你车开过了，它这个啪就扫下一些煤来，车开过就啪扫下一下，它就在那里滑，所以出来以后那个煤车上面的顶就是平的，这个两边的农民多年就靠这个生活。 哎呀，真是会捞神儿。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这个瞒报，而且山西的这种地方，说实在的，瞒报这不能说是一个个别现象了，对吧？那你这但是瞒报，我觉得成本也很高啊。 对， 而且死那么些人，他们这家属难道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难道就认为真的能瞒了吗？ 这事情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里面，包括瞒报的成本肯定很大，他要数倍于你要上正常上报的这种惩罚力度， 但是赔偿的费用， 但是他瞒报的这种成功率很高，就是他 成功率 很高的话，他就敢于去做这个事情。 不，但成功率高还是他成本还是高啊，说明他不是从经济出发的，说明他这个虽然整个下面的成本这么高，但是他牵涉到上面有些关键的利益，对不对？有些个人的位置啊或怎么样，所以他其实不是从成本出发的。如果只是从经济成本的，他如实上报赔偿，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呢，家属就善罢甘休嘛，你瞒报明明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就死了七八九十一个。 家属他也是一个利益需求的问题。就我在此之前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矿难的事情，比如这个正常赔偿是20万嘛，如果他有的就矿主就和家属就达成协议，就我给你40万，你不要往出说，家属就沉默了，这是很正常。就所有的他作为一个受害者，他为了利益，他可以保持沉默。 最简单的算法是40几个的20万， 多于十个的四十万 啊。 但是这个是太皮相了，太表面的看法了。问题是一个是地点，就山西，为什么老是山西？ 嗯， 现在他们开玩笑说，你政界要跟谁过不去，就派他到山西去做官。为什么老山西？难道这个阎锡山以来，这个地方就是有自治传统？就这么多的事情特别集中，对不对？ 嗯。 第二个是时间，你看又是个八月。 嗯。 这段时间大家都不希望出事，可是我很佩服新闻工作者这点责任。 嗯。 他不在这里叫好，他去做一个危险的事情，就在八月中，大家在欢呼的时候，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哎呀， 但是你当时你难道没有，咱这都是干同行的，我完全能理解， 弄不好你 怎么就敢呢？弄那真弄不好倒霉啊。 这事情就是就包括我最近收到的好多大家这种支持，都反映两个字，就是良知，就是良知，就是包括最近出现好多事情，包括三鹿，包括好多事情，我们反思它，来如果我们再次反思它，它不是因为监管的问题，它不是因为哪个领导的问题，它是良知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人，包括从奶农开始到二道贩子到三道贩子，我们整体已经良知已经不存在了。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的话，它不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会遵守。我们就现在想不通，他把这个化学用品可以加到这个人吃的里面，你说他已经沦落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这 个名字它不叫化学用品，它叫什么蛋白精？ 对， 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多少精啊？人家还送来送去。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尤其我到现场之后看那么多家属，因为我去以前也去那个地震现场也采访过，看死了那么多人，因为看到我那么多家属，他的人埋到里面，那武三奎就哭着跟我说，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要我那么钱有什么用？我就想把我的家属就拉回家了。这样的黄土能埋人，我家的黄土能埋人，我就想把我的家属，他两个儿子呀，他我也就两个孩子老婆全部没有了，就是他要那么钱还有什么用 啊？两个儿子老婆就是一家人全埋里了。 当时给我说了一个细节，他说这个挖这个地方就离他家只有五六米的距离，他已经能看到那个他家的后墙，说你再给我挖吧，就他说不挖，他说你不挖我就自己去挖了，不让他挖。 哦，挖到家了， 挖到家就只有几米距离，他就跟我说他再有五六米距离就知道他老婆那个埋的位置了，当时就不挖了，就他自己要挖也不挖，最后就跟我说，我就当时心里就很难受，尤其最后我去那个香坟那个现场，我也去采访了，然后我就看着香坟现场，我也到第一线，我就看着那个一具遗体啊从我面前抬过去，我就心里我说这个事情，我说那是我就我必须 受得了， 我必须要得维护我们记者这种良知，然后我就因为报道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影响力被削弱，然后我就想我能不能做一封举报信，这时我就当时在中秋节那天晚上就连夜，当时王军刚好做担审长，然后连夜写了一封举报信贴到博客上，我也给他寄，然后我 你信寄给省长，同时贴在博客上， 同时贴在博客上， 转折点后来是高层的领导的批示， 转折点他肯定，因为我想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肯定幕后还有好多人，就这个东西怎么到的总理这块，包括好多细节上， 总理的， 嗯， 肯定细节上肯定好多人在努力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果他缺了任何一个环节，这个事情 有良知的人还是 都成 就，各行各业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守护一份良知的。 对这个事情我最感 受的，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接着讲。 就是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可能对人触动最大的，可能就是唤起了好多人这种心理这种良知，他发现这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包括我收的短信好多人都非常发感慨， 他收的635条短信都存在手机里， 现在已经都700多条了，就每天都有几十条的这短信，然后包括网上留言非常多，就都是围绕着良知，包括有一个发短信我就特别就是我也佩服他，就是他公开说我是山西的一个假记者，我看了你的举报信我感觉很惭愧，我向你致敬，就这一个假记者能唤起他这种良知，他觉醒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让更多人觉醒，包括有一个安监的一个最基层的一个人，他说我看了你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以后不能再漠视生命，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工作。就我当时很让我很感动的。 我当时说这700多条短信，我说他们怎么知道你这个手机号码？这些陌生人。 对啊，对啊。 他不是他的举报信里，他公布了他个人的姓名，实名举报啊，就个人的名字、个人的手机电话。都公布在网上。 可是参与在这个隐瞒工程里边的各级官员，矿的人，还有警察，还有删掉信息的，舆论的监管人员，他们都是没有良知的吗？ 这个、 他们是因为丧失了良知才这么做，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你 去，他牵涉的人远远不止这个几十个。 这个东西啊，没有实证，难以指出具体的这个源头和来源。你只是会感觉到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无形的一种什么势力，他在干扰你，就暴露真相。 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就是比如我参与这个调查，到最后去参与国家指导组这种调查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就我们离真相越近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压力越大，就是那种 中国的记者、啊、 那种就是那种压力，就是排山倒海般，就感觉到已经来了。 你离核心越近，你越觉得寸步难行。 对， 而且你个人受到什么风险没有，我很关心。 大家都比较担心这个，但是我就是我更多的是从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因为能感觉到，就是包括因为我好多现场好多比较那个会议我都参加了，就能感觉到那种博弈，就是 谁跟谁博弈， 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这种官员和这种中央调查的这种博弈，中央这种博弈已经展开，就是他们谁战胜谁的问题。如果地方上胜，我可能就败掉了；如果说中央胜了，我可能就成名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哦哦哦哦， 就是当时我的命运已经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将会怎么样。我第一次去跟着调查指导组去的时候，好多博弈，包括当地的有一个官员当时指责我一句话，我当时觉得很可笑。他说你们这个报道失实嘛，我们上报了45个，你们才报了41个，你们是瞒报。 哎呦， 所以那种他用这种非常可笑的话已经开始驳斥我，所以那种用各种办法要说我的不是、 哦、 那种那时候你就感觉那种压力，你就觉得就是你幸好的是他是一个可能是那个群体非常强大一个群体，我背后也有非常强大一个群体。 对，这个你想想啊，我觉得现在说起来是英雄，但是当时啊，就如果是博弈的一方形势逆转了，他可就 惨了， 替罪羔羊啊， 就是一个过河的卒子了 啊，那可太惨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单位讲你这10000块钱呢讲少了，我建议这700多个短信呢也都给他汇点款，咱们支持这样的记者， 对 吧？揭盖子的记者现在太难了， 每人汇1000美元。